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 DMA 为什么 Kafka 这么快。那过去几年里呢，整个计算机产业界都在尝试不停地提升 IO 设备的速度。我们把 HDD 的硬盘换成了 SSD 的硬盘，那么还是觉得不够快，就去用 PCI Express 接口的 SSD 硬盘替代了传统 SATA 接口的 SSD 硬盘。我们还是觉得不够快，所以呢，现在都有了像奥腾这样用内存来当硬盘的技术。但是呢，无论是 IO 速度如何提升，比起 CPU 来说呢，它总还是太慢的。SSD 硬盘的 IOPS 可以达到2万、4万，但是我们 CPU 的主频呢，有 2G赫兹 以上，这就意味着 CPU 每秒可以有20次的操作。而如果我们对于 IO 的操作，都是由 CPU 发出对应的指令，然后等待 IO 设备操作完成之后再返回，那么样的话呢，我们 CPU 就有大量时间其实都是在等待 IO 设备完成操作。但是这个 CPU 的等待在很多时候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我们对于 IO 设备的大量操作其实都是只是把内存里面的数据传输在 IO 设备上而已。这种情况下呢，其实 CPU 只是在傻等，特别是当传输的数据量比较大的时候，比方说进行大文件复制，如果所有的数据都要经过 CPU, 其实呢有点太浪费 CPU 了。因此呢，计算机工程师们就发明了 DMA 技术，也就是直接内存访问技术，来减少 CPU 等待的时间。那其实 DMA 技术呢很容易理解。本质上呢， DMA 技术就是我们在主板上放了一块独立的芯片，在进行内存和 IO 设备的数据传输的时候呢，我们不再通过 CPU 来控制数据传输，而是直接通过 DMA 控制器。那 DMA 控制器呢，很多时候简称叫 DMAC。那这一块芯片呢，我们可以认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写处理器。DMAC 最有价值的地方体现在呢，当我们要传输的数据特别大，速度特别快，或者传输的数据特别小，速度特别慢的时候。比方说呢，我们用千兆网卡或者硬盘传输大量数据的时候，如果都用 CPU 来搬运的话，肯定忙不过来，所以呢，可以选择用 DMAC。当数据传输很慢的时候呢，DMAC 又可以等数据到齐了再发送信号给到 CPU 去处理，而不是让 CPU 在那里空着等待数据的到达。好了，现在你应该对 DMAC 的价值有一定了解，知道了它适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那我们现在回头看看，我们上面说 DMAC 是一块协处理器芯片，这是为什么呢？注意啊，这里的协字其实就是协助的意思。 DMAC 呢，其实本质上是在协助 CPU 完成对应的数据传输工作。在 DMAC 控制数据传输的过程中，我们还是需要 CPU 来进行管理的。除此之外呢， DMAC 其实也是一个特殊的 IO 设备，它和 CPU 以及其他 IO 设备一样呢，通过连接到总线来进行实际的数据传输。总线上的设备呢，其实有两种类型，一种呢我们称之为主设备，一种呢我们称之为从设备。能够主动发起数据传输的必须是一个主设备才可以， CPU 呢就是主设备，而我们的从设备呢，比方说硬盘，就只能去接收数据传输。所以说如果用 CPU 来传输数据，要么呢是我们 CPU 从 IO 设备去读数据，要么是我们 CPU 向 IO 设备写数据，并不存在 IO 设备向 CPU 推数据这种情况。这个时候你可能要问了，那我们的 IO 设备不能向主设备发起请求吗？可以呢，当然是可以的。不过这个发送的呢不是数据内容，而是控制信号。 IO 设备可以告诉 CPU, 哎，我这里有数据要传输给你。实际上呢，这个数据是 CPU 从 IO 设备拉走的，而不是 IO 设备推给 CPU 的。不过 DMAC 就很有意思了，它呢既是一个主设备又是一个从设备。对于 CPU 来说呢，它是一个从设备，对于硬盘这样的 IO 设备来说呢，它又变成了一个主设备。那使用 DMAC 进行数据传输的过程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下面一起具体来看一看。首先呢， CPU 还是作为一个主设备向 DMAC 设备发起请求，这个请求呢其实就是在 DMAC 里面去修改配置的寄存器。 CPU 在修改 DMAC 的配置的时候呢，会告诉 DMAC 这样几个信息，首先是原地址的初始值以及传输时候的地址顶点方向。所谓原地址呢，就是数据要从哪里传输过来。如果我们要从内存里面写入数据到硬盘上，那么要读取的就是数据在内存里面的地址。如果是硬盘读取数据到内存里，那就是硬盘的 IO 接口的地址。如果你还记得我们讲过总线的时候， IO 的地址呢，它可以是一个映射到内存的地址，也可以是一个端口地址。而地址的增减方式呢，就是说数据我们是从大的地址往小的地址传输，还是从小的地址往大的地址传输。其次呢，是目标地址初始值和传输时候的地址增减方向。目标地址呢，自然就是跟原地址对应的设备，也就是我们数据传输的目的地。第三个呢，自然是要传输的数据长度，也就是我们一共要传输多大的数据。那设置完这些信息之后呢， DMAC 呢也会变在一个空闲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要从硬盘上往内存里面去加载数据，这个时候硬盘就会向 DMAC 发起一个数据传输请求。这个请求呢不是通过总线，而是通过一个额外的连线进行的。然后呢，我们 DMAC 又再需要通过一个额外的连线去响应这个请求。于是呢， DMAC 这个芯片就向硬盘的接口发起总线读的传输请求，数据就从硬盘里面读到了 DMAC 的控制器里面。然后呢， DMAC 再向我们的内存发起总线写的数据传输请求，把数据写入到内存里面。 DMAC 呢会反复进行上面第六、第七步的操作，直到 DMAC 的寄存器里面设置的数据长度传输完成了。数据传输完成之后呢， DMAC 就重新回到上面的空闲状态，可以给未来继续传输数据使用。所以呢，整个数据传输的过程中，我们不是通过 CPU 来搬运数据，而是由 DMAC 这个芯片来搬运数据。但是呢， CPU 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传输什么数据，从哪里传输到哪里，其实还是由 CPU 在 DMAC 里面设置的。这也是为什么呢， DMAC 在这里被叫做协处理器。那最早呢，计算机里是没有 DMAC 的，所有的数据呢都是由 CPU 来搬运的。随着对于数据传输的需求越来越复杂，先是出现了主板上独立的 DMAC 控制器，到了今天呢，各种 IO 设备越来越多，数据传输的需求呢也越来越复杂，使用的场景呢也各不相同。加之像显示器啊、网卡啊、硬盘对于数据传输的需求呢都不太一样，所以呢各个设备里面都有自己的 DMAC 芯片了。那了解了 DMAC 是怎么回事呢，那你肯定要问了，那最后我们实际进行程序开发有什么用呢？有什么 API 我们直接调用一下就能加速数据传输，减小 CPU 占用吗？你还别说，过去几年的大数据浪潮里面还真有一个开源项目很好的利用了 DMA 的数据传输方式，通过 DMA 的方式呢实现了非常大的性能的提升。这个项目呢就是 Kafka， 我下面一起来看看它究竟是怎么来利用 DMA 的。 Kafka 呢是一个用来处理实时数据的管道，我们常常用它来做一个消息队列，或者用来收集跟落地海量的日志。作为一个处理实时数据和日志的管道呢，瓶颈自然也就在 IO 层面。 Kafka 里面呢会有两种常见的海量的数据传输的情况，一种呢是从网络中接收上游的数据，然后需要落地到本地的磁盘上，确保数据不会丢。另外一种情况呢则是从本地磁盘上读出来，通过网络发送出去。那如果我们自己写一个简单的程序呢，最直观的方法自然是用一个文件读操作。我们来看一看后一种情况，从磁盘里读数据发送到网络上去。如果呢让你自己写一个简单的程序，最直观的方法呢自然是用一个文件读操作，从磁盘上呢把数据读到内存里面来，然后呢再用一个 socket 把这些数据呢发送到网络上去。这个过程中呢数据一共发生了四次传输的过程，其中呢两次是 DMA 的传输，另外两次呢则是通过 CPU 控制的传输。下面呢我们来具体看看这个过程。这当中呢第一次传输呢是从硬盘上读到操作系统内核的缓冲区里面，这个传输呢是通过 DMA 来进行搬运的。第二次传输呢需要从内核缓冲区里面的数据复制到我们应用分配的内存里面，这个传输呢是通过 CPU 来搬运的。第三次传输呢是要从我们应用的内存里面再写到操作系统的 socket 的缓冲区里面去，这个传输呢还是由 CPU 搬运的。最后一次传输呢需要再从 socket 的缓冲区里面写到网卡的缓冲区里面去，这一次呢又是由 DMA 来搬运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回头看看这个过程，我们呢只要搬运一份数据，结果呢我们整整搬来搬去搬了四次，而且这个里面你会看到从内核的读缓冲区传输到应用的内存里面，再从应用的内存里面传输到 socket 的缓冲区里面，其实都是把同一份数据在内存里面搬来搬去，显得特别没有效率。那像 Kafka 这样的应用场景呢，其实大部分最终利用到的硬件资源其实都是在干数据搬运的事儿。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尽可能减少数据搬运的需求。事实上 Kafka 做的这个事情呢就是把这个数据搬运的次数从上面的四次变成了两次，而且只有 DMA 来进行数据搬运，而不需要 CPU。 那 Kafka 的代码呢调用了 Java 的 NIO 库，具体呢就是 File Channel 里面的 Transfer To 方法。我们的数据呢并没有读到中间的应用内存里面，而是直接通过 Channel 呢写入到对应的网络设备里，而且对于 Socket 的操作也不是写到 Socket 的 Buffer 里面，而是直接根据描述符写入到网卡的缓冲区里面去。于是呢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只进行了两次数据传输，第一次呢是通过 DMA 从硬盘直接读到操作系统内核的读缓冲区里面，第二次呢则是根据 Socket 的描述符信息直接从读缓冲区里面写入到网卡的缓冲区里面。这样呢我们同一份数据传输的次数从四次变成了两次，而且没有 CPU 来进行数据搬运，所有的数据呢都是通过 DMA 来进行传输的。 但这个方法里面呢，我们没有在内存层面去复制任何数据，所以这个方法呢一般也被称之为零拷贝方法。 IBM DevelopWorks 呢里面有一篇文章专门写过程序呢来测试过在同样的硬件下用零拷贝带来的性能提升。我呢在这里放上这篇文章的链接，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呢，你可以看到无论传输数据是多大，传输相同的数据呢使用了零拷贝差不多能够缩短 65% 的时间，大幅度提升了机器传输数据的吞吐量。那想要深入理解零拷贝呢，建议你可以仔细读一读这篇文章。讲到这里呢，相信你对 DMA 的原理作用和效果呢都有所理解了。那么呢，我们一起来回顾总结一下。如果我们始终让 CPU 来进行各种数据传输工作呢，会特别浪费。一方面呢，我们的数据传输工作用不到多少 CPU 核心的计算功能，另一方面呢， CPU 的运转速度也比 IO 操作要快很多，所以呢，我们希望能找一个办法来给 CPU 减负。于是呢，工程师们就在主板上放上了 DMAC 这样一个协处理器芯片。通过这个芯片呢， CPU 只需要告诉 DMAC 我们要传输什么数据，这个数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就可以放心离开了。后续的实际数据传输工作呢，都会由 DMAC 来完成。随着现代计算机的各种外设硬件呢越来越多，光一个通用的 DMAC 芯片呢就不够了，我们呢就在各个外设上都加上了 DMAC 芯片，使得 CPU 很少需要关心数据传输的工作了。而我们实际的系统开发过程中呢，利用好 DMAC 的数据传输机制，也可以大幅提升 IO 的吞吐率。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Kafka， 传统的从硬盘读取数据，然后再通过网卡向外发送，我们需要进行四次数据传输，其中呢有两次是发生在内存的缓冲区和对应的硬件设备之间，我们没办法节省掉。但是还有两次呢，完全是通过 CPU 在内存里面进行数据复制。在 Kafka 里呢，通过 Java 的 NIO 里面的 File Channel 的 Transfer 方法的调用，我们可以不把数据复制到我们应用程序的内存里面，通过 DMA 方法，我们直接把数据从内存的缓冲区写入到网卡的缓冲区里面去。使用了这样的零拷贝的方法之后呢，我们传输同样的数据的时间可以缩短为原来的三分之一，相当于提升了三倍的吞吐率。这也是为什么 Kafka 是目前实时数据传输管道的一个标准解决方案。那学完了这讲之后呢，我推荐你去可以读一读 Kafka 的论文。 Kafka 的论文呢其实非常简单易懂，是一个很好的让你理解系统、日志、分布式系统的入门材料。那如果你想要进一步去了解 Kafka， 你也可以去订阅极客时间的另一个专栏，叫做 Kafka 核心技术与实战。最后呢，给你留一道思考题，你可以尝试自己去写一段用零拷贝和不用零拷贝传输数据的代码，然后看一看两者之间的性能差异。你可以看看零拷贝到底能够带来吞吐量提升多少。欢迎呢，你把你运行程序的结果写在留言区，和大家一起讨论分享。你也可以把这个问题分享给你的朋友，一起试一试，看看 DMA 和零拷贝是不是真的可以。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